惜我的爱不够彻底，你怀疑我的心，极限 直大也不过是形容边缘，如果缺陷丑得完美，现在能说出伟大的语言，想爱上自己，狂野人自己，我爱上自己，不要谁的允许，我爱上自己，还是万无敌力。